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各位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播出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那么如今华语歌坛上有很多的唱片公司，但其实呢，很多小型的公司都是大公司的子公司。那么这种运营模式早在30年前就已经出现了，当年滚石旗下就有很多的子公司，魔岩唱片、巨石唱片等等都是在他们的麾下。不过呢，随着市场的变化，很多像巨石唱片这样的小厂牌都经历了先独立再被其他大型公司收购的过程。但是呢，不管市场怎么转变，也无法抹去这些唱片公司曾经的辉煌。在1996年巨石唱片被 BMG 唱片公司收购之后，推出了一张精选集叫做《后现代主义》，其中收录了很多昔日在巨石唱片旗下歌手的经典歌曲。那么今天咱们的经典唱片秀就来跟各位一起分享这张《后现代主义》。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一直以来演而优则唱这种事情在华语歌坛并不罕见，有的演员是唱歌水平真的很高，虽有实力双向发展，有的是唱歌水平很一般带有玩票性质，还有一种是唱歌纯属给自己留个纪念。那么关之琳就算是这样一类。1994年的时候，他推出了一张专辑，也是他唯一一张个人专辑。那么在发行之前，他就表示自己唱歌其实不太好听，但是呢，就是想给自己留个纪念。他的好朋友也是很给他面子，赫赫有名的音乐人李安修、陈耀川等人为他写了歌，和他有过多次合作的刘德华还分文未取地帮他唱了专辑的主打歌。一起来分享刘德华和关之琳共同演唱的歌曲，叫做《相约到永久》。 曾经为你心动，曾经为你心痛，自己的心自己懂。 也曾为爱寂寞，也曾为爱失落，我心深处不曾保留。 当爱也如此清晰，你也如此珍惜，我的感动在心底。 相约到永久，来自关之琳和刘德华的共同演唱。现在呢，很多华语歌曲在拍摄音乐录影带的时候都喜欢追求剧情，希望用短短一首歌的时间给大家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而这个风潮的源头其实并不遥远，在1995年的时候，歌手唐娜出版了专辑《奢求》，同名主打歌《奢求》的音乐录影带是华语歌坛第一个以演戏的方式来呈现歌曲的。那么从那以后才开始有在音乐录影带里讲故事的方式。一起来分享唐娜的《奢求》。 总在泪冰凉以后才能感觉心好痛，是我导演这场梦骗自己去生活，站在混乱人海中擦肩仿佛都笑我不该介入你的爱情，谁会欢笑谁会悲伤我都不在乎，我知道你的将来属于他，欺骗自己同情自己爱不就自私，不然就别奢求。他的眼神，他的胸口，仿佛都透露着寂寞，但我只想知道你是否曾爱过我。我不该问，我不该求，明知道这一切都怪我。我只想听到你亲口说爱我， 奢求来自唐娜。其实当年巨石唱片旗下的歌手并不是很多，但几乎每一个人都算得上是精英，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张信哲、林隆璇、钟镇涛等人都在巨石旗下。那么除了他们之外，还有薛中明、黎费辉等人，他们的名气可能没那么高，但才华都是不可小觑的。

今天的经典唱片秀，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巨石唱片推出的合集《后现代主义》。很多歌手在决定进入歌坛之时都做出过很大的牺牲，就拿钟镇涛来说，想当年他的梦想很简单，在酒吧里当一个全职歌手就行了。但是呢，没过多久他就觉得自己快被淘汰了，因为他既不会吉他也不会弹琴。当时呢，很多老师都让他学一个乐器，说这样工作呢会容易一些。那么最后呢，他咬牙拿出了自己6个月的积蓄，买了生平的第一把萨克斯。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钟镇涛的歌《痴心爱你》。 痴心爱你，是我一生无法超越的宿命，是我生命中最顽固的决定。我已放弃我最虚伪的面具，痴心爱你，我愿付出一切交换你真心，我愿守候在你身旁不管风雨，无论世界改变沧海已桑田。宁愿为你输掉这世界，胜过独自拥有这一切，没有你生命像草一般枯萎，一生错过无法再回头，空留遗恨一白头，我不想再任意蹉跎。陪我走到世界的尽头，笑看生命潮起又潮落，刹那拥有已是永远，有你我一生甜蜜感动在心头，就让我痴心爱你。守候在你身旁不管风雨，无论世界改变沧海已桑田，宁愿为你输掉这世界，胜过独自拥有这一切，没有你生命像草一般枯萎，一生错过无法再空留遗恨一白头，我不想再任意蹉跎。陪我走到世界的尽头，笑看生命潮起又潮落，刹那拥有已是永远，有你我一生夫复何求，甜蜜感动在心头，就让我 痴心爱你，来自钟镇涛。那么今天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分享的是张信哲的《曾经爱过》。这首歌呢，收在他1995年发行的专辑《拥有》之中，那是一张新歌加精选的合集。《曾经爱过》是专辑中4首新歌中的一首。那么当初呢，专辑发行之时，因为这4首新歌的制作都比较精良，加上精选的都是他以前每一张专辑之中最畅销的歌曲，所以说专辑的评价和销量呢都很不错。一起来分享张信哲的《曾经爱过》。我是英超，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

男人心来自蔡荣祖，不知道是不是制作团队的有意为之，在后现代主义这张合集之中有一首歌叫男人心，那么相对的他们又收录了一首多情女人心，这首歌的演唱者叫做薛中明。不过呢，对于薛中明来说，唱歌只不过是一个副业，他最主要的也是最成功的工作其实是担任专辑制作人。张信哲、林忆莲、辛晓琪、莫文蔚、郑秀文、蔡依林、杨丞琳等人都曾经找他制作过自己的专辑。一起来分享蔡中明的歌《多情女人心》。 爱情开始都是秘密，只有他的身上有迹可循，因痛苦变得美丽，看着他期待你的那双眼睛，也会想标记他多情的心。所有人给的是疼惜，不多不少足够他去回忆，明白你不会是唯一，平凡的故事伤心的结局不是他要的，却不停捉弄那颗敏感的心，从来不多爱自己。留一点距离，女人的心容易多情，你要如何去看清？我不会多问，把她的认真放心里。 多情女人心来自蔡中明。当年巨石唱片旗下签了很多演员，比如咱们一开始提到的关之琳，再比如刘嘉玲。 刘嘉玲现在呢也不怎么公开唱歌了，要唱的也是跟朋友去 KTV 唱。她总是说自己唱歌不好听，所以说不再出专辑。但是呢，其实听过她唱歌的人都知道，她这也是谦虚的说法。那么论嗓音和唱功呢，她其实比很多跨界做歌手的演员都要好。但之前呢，我们也说过，她更喜欢演戏，所以说并没有在歌坛有太大的企图。一起来分享合集《后现代主义》当中刘嘉玲的歌曲《相信你》。 相信你，叹息后我要求自己，虽然你总不愿确定，虽然我也常常心虚，相信你。渐渐失去你，就算全部的人都不看好我们的爱情，我依然相信你，我依然相信你。就算从你的眼睛我所看到的爱情是那么轻，我仍相信你的 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继续来分享我们今天的好歌。那么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一起来聆听的是由巨石唱片推出的合集《后现代主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殷正阳演唱的《你让我孤孤单单》。对于内地的听众来说，殷正阳的名气并不大，但是呢，在我国台湾，这个名字的名气呢是非常大的。而且呢，这一首《你让我孤孤单单》也非常的火。殷正阳被誉为三金歌王，这个称呼有两层含义。首先是三度斩获金曲奖最佳男歌手的人，这个记录直到今年才被陈奕迅给追平。 那么另一层含义呢，是集金钟奖、金鼎奖和金曲奖于一身。殷正阳是唯一一个获得这个荣誉的，因为1995年之后金鼎奖就不再颁奖了。而这一首《你让我孤孤单单》的名气其实呢也很大。殷正阳的音乐常常给人两种印象，翻唱诗词的儒雅文人，二是悲情都市中求于爱情的男性。那么这首呢是刚才我们说到两者的后者之中很经典很重要的代表之作。这首歌发行于1993年，当时他凭借这首歌一举打败李宗盛、周华健、张雨生等劲敌，拿下了他第二枚金曲奖最佳男演唱人的头衔。一起来分享殷正阳的《你让我孤孤单单》。 你说暗淡的眼再多爱情也甜不满，纷纷乱乱的心想要说也说不完，微风吹来往事一段又一段，你是否也 我孤孤单单，这是来自我们老本家的殷正阳的演唱。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于台烟演唱的《我情愿》。虽然于台烟现在已经不经常出现在公众面前，也已经很久没有唱歌了，但是呢，这首歌在当年还是非常火的。